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谁是谁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。 闭上眼睛听书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他陪着她在公园散步，他穿着自己最喜欢的一条嫩绿色的连衣裙，在秋日的阳光下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 姐，你看这朵花开得多漂亮啊。 他和煦地笑着，适时地点了点头。是的，他现在的名字叫木西，身份是裴影的男朋友。裴影就是他面前这个笑得灿烂的女生。念大学二年级，因为家庭原因独自住在校外，而他现在所充当的角色就是他的男朋友。他唤醒了他，愿望是拥有过去的生活，那么他就只好满足他。他知道他为何对这段感情那么的执着，不单单是因为他和木西两人从小青梅竹马。从裴影很小的时候，父母便已经离异，并且又各自组建了家庭，拥有了其他孩子，所以他是多余的那一个。每个月所拥有的不过是银行卡上多出来的抚养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木西的存在便显得尤为珍贵。自从两人在高中时确定恋爱关系后，裴影的全部心思便放在了木西身上。但全心全意的爱情在太过于纯粹之后变成了巨大的压力。木西也有自己的生活，但裴影就像是一只藤蔓一样细细密密地缠住了他，夺取了他的养分与空气，让他无力呼吸。时间就是把利刃，再深的感情也会在磕磕碰碰的小事间慢慢被肢解。最终木西忍无可忍地提出了分手，再然后他被他唤醒了。想到这里，他笑了笑，关于这些记忆都是他通过放在自己体内的那根头发所读取出来的。身为一个巫蛊灵，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完成主人的愿望是他的职责。 姐，你还记得吗？你就是在这里替我庆祝的18岁生日。 他的声音悠悠地传来，回头给了他一个温柔的笑容。他恍恍惚惚地想起了谁， 那个人也有这样寂寞又温柔的笑容，同样的，不是给我的笑容。当然还记得，我当时还送了你一条项链，莹莹，你有没有好好戴着？ 他浅浅笑道：“既然读取了木西的记忆，那么他们相处的点点滴滴，他自然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他想要的，是和木西幸福地生活下去，他自然要完美地扮演那个木西，那个深爱着裴影的木西。”裴影从衣服里拽出一条项链，项坠是一个甜美可爱的银质天使，在阳光下闪着夺目的光。 你看， 很好看，和你很像。 他笑着说出当年木西说过的话，自然而又深情。他满足地笑了，伸手揽住他的肩膀，不顾旁人惊悚的目光，甜蜜地靠在他的肩上，朝前走去。在秋日灿烂的阳光下，他并没有注意到，他们的身后，其实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的影子。 是的，在这个世上，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得到我。不，似乎还有另一个女子。 他猛然想起来了，2000年前，那遥远的大汉皇朝，还有那座名为椒房的宫殿，那是汉朝皇后居住的地方，代表着后宫里最高的地位的所在。然而当他在这椒房宫醒来的时候，这里也只是涂有金碧辉煌的宫殿，和那个失了荣宠的女子。那时候大家都叫她陈皇后。 阿彻，你看这件衣服好不好看？ 绝美的女子穿着繁复的裙裾，在她面前转着圈儿，晶莹似雪的肌肤上挂着动人心魄的笑容。 阿彻，她是在叫谁？ 她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发现自己身处一个空旷的宫殿之中，身旁的檀香在青铜降龙博山炉中丝丝袅袅地倾吐而出，到处都是黄金装饰的墙壁、玉雕的门户、木兰木雕刻的船、文杏木装饰的梁。宫殿宽广的，连说话都会有回声。虽然视线所及的摆设装饰都精雕细琢，但赤色和黑色的幔帐却衬得这里阴森恐怖，只有几盏宫灯在悠悠地闪着昏暗的光芒。 这是哪里？明明是没有见过的地方，为何从心底里涌上来的是一股久违的熟悉感？很好看，阿娇，这海棠色的裙子应该配你只凤头盘枝玉簪。 他听见自己这么说道，被称为阿娇的女子嫣然一笑，牵着他的手在一面铜镜前坐下，拉开抽屉拿起一只玉簪递给他。 阿彻，你来帮我插上去。 他愣愣地看着铜镜里那张巧笑言兮的俏脸，无法拒绝地接过玉簪。低头的那一刻，他发现地上有一道被宫灯拉得长长的影子，那是他的影子，而他自己的脚下什么都没有。他紧紧地握住手中的玉簪，冰凉彻骨的感觉从掌心迅速席卷到全身，让他不由得一个机灵清醒过来。 天， 一个声音似远似近的传来，他微微摇了摇头，沸腾的人声如潮水般涌来，把那冷清宫殿里的寂寞和萧索冲刷得一干二净。 七，你在听吗？我穿这件衣服好不好看吗？ 那个声音又在问，他眨了眨眼睛，看着面前的裴影。周围吵嚷的声音让他有些无措，他们现在正在一个大商场的专卖店里，空调开得有些凉得刺骨，没有那古朴华丽的宫殿，没有那古装的女子，只有嘈杂的人声和四周奇怪的视线。喧嚣的商场更加让他怀念起那空旷安静的宫殿。一瞬间，他几乎还嗅得到鼻尖残留的檀香味儿，可转眼就被裴影身上的兰蔻香水味儿冲刷得干干净净。他按下心中的失落，笑了笑说， 很好看，就买这件吧。 他开心地点了点头，转身去了试衣间。燕胜深深地吐出一口气，自己很完美地在扮演着木西的角色，一言一行都按照他和裴影相处的模式，没有丝毫的破绽。也许就算真正的木西站在他的面前，他也分辨不出来哪个才是幻影。深爱裴影的木西自然会不厌其烦地陪着他在商场里买衣服，只是在感情磨得日渐稀薄之后，木西便再也不曾陪他踏足过此地。所以这理应是一个很简单的愿望，他只要扮演好这个深情的木西，营造出他所需要的幻象就可以了。可是为什么他会迷失在另一个场景里？而从胸中不断涌动而出的那股悲凉到底是从何而来？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《雅舍》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演播晨光。 七，我们走吧，今晚在我那里吃饭吧，我给你做你最爱吃的咖喱牛肉。 他换好衣服走了出来，刷卡付了账，笑着走过来挽住他的手臂。他定了定神，回了他一个温暖的笑容。 走吧。 他们并肩走过商场的试衣镜，镜子无情却真诚地照出裴影独自一人陶醉的笑容。他动作自然地挽住空气，以怪异的姿势在众人惊奇的目光下走过，却浑然不觉。 阿彻，这个时间你该去宣誓林议政了。 那姑娘端坐在凉亭中，虽然嘴上说着要她走，可是那眼瞳里却清清楚楚地写着不舍。她微微一笑道， 怎么不是让我陪你赏花吗？你看这片芍药开得多灿烂。 他嘟起唇，懊恼地叹气说， 已经占用你这么长时间了，到时候我又会被御史上书说皇后骄纵了。 哼，皇帝过分宠爱某个妃子才是失德，但我宠爱我的皇后，那岂不是琴瑟和谐，国之所愿？ 他看得好笑，不由得说出记忆中那人曾经说过的话。他的脸色变了变，笑容僵在了唇边。他也不由得懊恼，因为他知道当年说出这句话的人此时正在这座庞大宫殿的另一侧，过分宠爱着某个妃子。他 他低垂着眼帘，淡淡地说：“ 你先走吧，我要一个人静一静。” 他忽然觉得百无聊赖，不想再去伪装成另一个人，拂袖而起，朝庭外走去。 我也只不过是他唤醒的一个人偶，偶然是为了演戏而存在。演戏和看戏的人都知道，就算再美好的故事又怎样，那只不过是一出戏而已。 走下凉亭，路过在亭外回廊内伺候的两个宫女身边时，他无意听到他们在闲聊。 你看，皇后居然让我们摆了两杯茶，她又在等皇上来了。 笑话，那杯茶是给我的，只是其他人都看不到我而已。 皇上怎么可能来呢？听说魏夫人已经有孕了。 他一震，禁不住回过头，凉亭中那个孤单的身影正抬手把他对面那个茶杯拿起，倒掉里面凉透的冷茶，然后执起了茶壶，重新注满清香的热茶。他愣愣地看着那个飘渺的热气消散，暗自握紧了双拳。 原来真的是在等那个他，他是分得清的，哪个是他的幻境，哪个是他所爱的刘彻。 他忍不住轻轻叹息，眼前的一切如浓雾渐散。 西，你怎么又发呆了？ 他回过神，看着手中的杂志，居然拿到了。淡定地把杂志合拢，他抬头看了一眼正在厨房忙活的裴影，长身而起道：“ 不用忙了，我晚上还有事，先走了。” 他的任务是扮演好木西，这样做也符合木西的个性。其实对于木西来说，裴影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，但这一部分所占的比例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很小很小，最后甚至可有可无。他急忙从厨房冲出来，匆匆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拽住他的手臂哀求道：“ 你不是最爱吃咖喱牛肉吗？你好久都没有在我这里吃饭了，你要是着急的话，我做好了给你带走行不行？” 他低头看着他清澈的眼瞳中倒映着的是一张陌生男人的脸。 他不是陈阿娇，他分不清的，哪个是他的幻境，哪个是他所爱的母亲。 他一呆，本来应该拒绝的话在唇间打了个转，最后只是点了点头。女孩的笑颜一瞬间如记忆里那阳光下的芍药般明媚，而这样的笑容她从未在那个女人脸上看到过。 皇上， 她惊讶地一转身看向匍匐在地的女子，赶忙把她从地上扶了起来。 你叫我什么？ 是你说的不许我再叫你阿彻，要唤你皇上。 他眼神一闪，苦涩地笑道。他一愣，知道他说的是真正的刘彻，心中痛的就像是有蚁虫在啃咬。他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不过只是个替代品。 也罢，戏子的任务就是演好观众想要看的戏，我的观众永远只有他一个人。不用唤我皇上，你知道的，这世上也就只有你可以唤我阿彻。 在怀里，低低地在他耳边呢喃道，一如十年前他登基的那一晚说出来的话一样。他柔顺地倚在他的身上，发香宜人。 阿哲，你为什么不爱我了？为什么要爱其他人？你不是说过要造一间金屋给我吗？ 他喃喃低语地问着。他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不知该如何回答他的质问，因为他问的人不是他。他只能扮演他深爱的那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，却永远演不来那个人的心。 我这么用心地扮演他希望的那个人，结果却还是不行吗？我不想要这样，起码这一次我不想再输了。 他暗暗咬牙，没发觉面前的裴影已经放下手中的碗筷，有点担心地看着自己。他疑惑着蹙起秀眉，轻声问道， 七，你最近好像不一样了。 哦，哪里不一样了？ 他变化自如，勾起唇角，连笑容都完美的无可挑剔。女孩低着头，把玩着桌布，有些怯懦地嘟囔道， 你最近我有点太狠了。 她唇边的笑意更深了，她知道他的意思，按照木西的个性，每周来见他两次就很不错了，而他现在几乎天天来。木西以前不愿意陪他逛街，他现在愿意陪他走到他腿疼。木西以前不愿意留下来陪他吃饭，他现在愿意吃完饭还替他刷碗。木西以前不愿意听他发牢骚，他现在愿意听他一直说下去。他知道自己做得有些过了，他需要的是以前幸福的生活，是一个和以前的木西完全一样的人，但他做的有些过了。 怎么，对你好你还不满意了？ 他说的有些委屈，但心底却有着掩饰不住的得意。 这一次我再也不会轻易放手，我不要做刘彻，更不要做木西。如果努力地成为别人也得不到幸福的话，那就让我做回自己，从这些被我扮演着的人身上获得属于我的幸福。 不是，只是太幸福了，有点不知所措。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，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。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，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。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，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。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有声剧雅舍第一部，作者玄色，敬请收听。 打开历史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。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